第97集，许林提议拿翡翠貔貅去钓浮云线上钩，又恐钩直饵弦，便又提议斩掉自己一根手指头，血淋淋地送过去。当时那些歹徒都吓了一跳，连冲他挥拳的手都收了一收。纵使天天刀口舔血的亡命徒，也没见过对自己这么狠的人。老大愣了半晌，不理解道：“ 那你还来救他？” 傅云县又看了许林一眼，冷淡地说：“ 这是我跟这位红杏小朋友的事情，我自己解决。” 这下换作许林完全愣住，千算万算，他没有算到傅云县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更没有想到在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前提下，傅云县居然还愿意一个人冒险前来救他。就连马炳全不也留了一条命吗？傅大律师似乎是职业习惯使然，很有言出必行的派头。几个歹徒更动心，但还是不放心，这就把身边的筹码交出去，居然提出要扣下傅云县，让他以自己交换许林，确保他们能安全偷渡出国。傅云县直接爆了粗口，他刚愎独断惯了，已是耐着性子和这群蠢货啰嗦半天，早不耐烦了。 都是快枪毙的人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放不放人给你们1分钟考虑。 这气势倒把这帮歹徒射住了，太符合这位傅爷的脾气，不像有诈。但这伙人依然犹豫不决，稀稀疏疏地商量着对策。这下傅云县彻底没了耐心，当着这群亡命徒的面走过去，大手拽住许林的后颈，一把拉到他身边。傅云县强壮温热，遍体鳞伤又衣着单薄的许林瞬间觉得一股暖意涌上心头。他从没被人这样护过，他爸不待见他妈，动辄打骂，他对他爸也没有多少感情，倒是同父异母的哥哥洪瑞对他一直不错。傅云县搂着许林的肩膀环护着他，转身就走。没人拦他们，然而刚刚走出10余米，四周便响起了警车声。歹徒惊觉自己还是被下了套，拔枪就射。人不是傅云县喊来的，傅云县也感吃惊，下意识地护着许林卧倒躲避枪击。那些歹徒也是花架子，平时耀武扬威惯了，实战能力并不怎么样，公安特警一拥而上，没花多大功夫就将他们全部制服了。场面收拾清爽之后，一名公安搭了傅许二人一把，突然喊起来：“ 有人中弹了！” 那子弹本是朝许林射过去的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傅云县将许林推开，结果自己中了弹。多亏子弹只是自他的肩胛骨下方穿过，否则必定当场毙命。警车于黑夜中呼啸而过，载着伤员送往医院。车上傅云县不躺反坐，警察劝也不听，还伸手往胸口里摸，烟盒都被血染透了，烟是血色的。他好不容易摸出一支烟叼进嘴里，手上已经力气全失。他捏着打火机颤了几颤，再没办法将火打着，于是他把打火机递给许林，用目光示意他替自己点烟。许林也哆嗦，试了好几下也没打着打火机，到底还是年轻人，再深的心机也架不住亲自经历这电影里才会发生的事情。 老师，你要不躺下休息一下？ 图穷匕现，许林一时改不了口，仍一口一个老师。他好不容易替傅云县点着了烟，盯着他被血浸透的肩膀。 傅老师，你不要紧吧？ 洪兆龙算是被满门抄斩了，能留一命算你小子运气好，还瞎折腾。 傅云县本就低沉的声音更低沉了，像琴弦拨动后的余音。成名后的傅大律师再没这么狼狈过。他吸了口烟，吐烟雾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伤势不轻，疼的。许林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，最终没有说出口。傅云县费力地抬起加烟的手，轻轻触了触许林的脸， 不知是指点还是抚摸，也不知是质问还是关怀。 自己切自己一根手指头，不疼吗？ 许林眼泪忽地流了出来。 你为什么？ 傅云宪显然听懂了对方卡在喉咙口的问题，然而失血太多，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。他疲倦地闭起眼睛，良久才说： 是我欠你的，也是我欠许苏的。 许苏睡醒之后就没联系上傅云宪，他在酒店上下询问一遍，没找着人，于是大清早的吵醒新郎官问贺小仆，贺小仆也对傅云宪的去向一无所知。傅云宪不告而别，许苏心也挺大，人不找了，自己留下来参加完了贺小仆的婚礼，胡吃海塞了整整三天，最后还是文俊打来电话，电话里文俊声音沙哑，听着像是刚刚哭过，他对许苏说： 老板中了一枪，已经…… 听见枪这个字儿，许苏的心脏像是遭受了重击，忽然停跳了这么好几秒。怕什么来什么，傅云宪与黑道牵扯不清，这些年也是许苏最大的梦魇。文俊还说了些什么他全没听见，只在心口的剧痛中缓缓张开嘴，喃喃自语： 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。 死什么死啊，有这么咒人的吗？ 文俊被许苏气得直翻白眼，哑着嗓子喊起来： 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 许苏想回一句说话别大喘气，奈何不争气，刚一张嘴眼泪就下来了。酒店来往的旅人看着这个男孩子又哭又笑的，当他有病。文俊对整件事情的发展经过也不甚了解，大概说了下许林被马炳元的余孽报复，老板只身前往英雄救美，结果就中了枪。医生说运气极好，子弹射入的位置极凑巧，所以捡了条命。许苏回到 S 市时已是深夜，可能是心境作祟，最繁华的街看着也是灯火寥落，十分凄清，冷风寒雨冻雪。他冒着 S 市久违的一场雨夹雪，马不停蹄地往医院赶。许苏一脚踩出医院电梯，就看见特护病房门外坐着一个人，许林。断指已经来不及接上了，许林伤势也重，脸上青青紫紫的，瞧着憔悴。他整宿守在特护病房外头也不进去，一见许苏就站起来，红着眼睛道：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 许苏停住脚步，直愣愣地盯着他看，少顷才平静地说： 你不用跟我解释。 许林嘴唇动了一下，还想说话。 许苏。 许苏已经大步向前，抬起双手捂住耳朵。这个时间病房里还有人，文俊在，另外几位军汉的律师也在，大约都是来陪夜的。傅云宪胸口绑着绷带，已坐在病床上。傅云宪正闭目养神，微微抿着唇，蹙着眉，像是听烦了屋里人的聒噪。